世界和平理事会最近发表了声明，声明指出，朝鲜人民有权利自己决定自己命运和未来，并表示谴责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对朝制裁决议。